Thank you.

红星叫我去战斗，映山红，年轻的心。 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？有人说你富贵，那是等等历尽平凡。啊，牡丹，啊，牡丹，哪知道你曾历尽平凡。 我是隔壁 滩上的流沙，任凭风暴啊把我带到一条天边。 西山，西山，西山。 我可爱的家。 高山八路大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遇见了你。 飘荡，深邃的天空是多么明朗。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上的一朵雪莲，风暴不会永远不住。